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726集，不灭杀鬼。白玉堂和展昭说完了，就在一旁吃点心闲聊，看着似乎也没什么事儿。不过阴侯和天尊还有无杀大师彼此瞄了一眼，这俩娃显然是有事儿嘛。阴侯对桑奔招着手，让他来替自己，然后就走到展昭身边，给他剥了个红色的带刺儿的果子。展昭也不知道是什么果，塞到嘴里酸酸甜甜的，就去自己拿来吃。 你俩还有什么要问？ 展昭往阴侯身边凑了凑，把白玉堂率先发现了迷城，而且他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发现的，说了一遍。白玉堂补充了一下，他感觉好像有什么在叫他。阴侯听后愣了愣，展昭颇为紧张。 外公，没什么问题吧？ 阴侯非但没紧张，也没皱眉，还笑了。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？ 啊？ 玉堂的爹娘都有特殊的血统，小四子也有这感觉吗？ 嗯，他也感觉有人在叫他。 其实迷城原本是各族聚集的地方，包括万咒宫等等，那几个地方原本都是各族居住的家园，虽然已隔了几代，但毕竟是同一血脉，到了家园附近听到召唤是正常的事。银狐族是所有族群里边最细腻敏感的，所以总能发现一些别人发现不了的东西，再加上小四子有妖王一族的血统，他总是能感觉到最多。同样的，小四子有些能听到的声音别人听不到，但是昭可以听到，换成了另外一种，那就有可能是玉堂可以察觉，别人却不能察觉，这都是极正常的现象。 展昭和白玉堂听完阴侯说的，点了点头。白玉堂下意识地去看了看天尊，这会儿天尊正摸牌呢，那一桌特别热闹，天尊很专注在打牌，都没察觉这边的动静。于是啊，白玉堂有些不好判断阴侯所说话的可信度。阴侯和天尊不同，天尊不会骗人，一说谎话自己先懵了，阴侯却不会。白玉堂首先能确定的是，阴侯肯定不会害他，于是就算阴侯编了个谎话或者随口搪塞，目的都是为他和展昭好。这一点阴侯和展昭是极度相似的，只要他俩认为是正确的事儿，特别是能保护关心的人的事儿，都能做到滴水不漏，哪怕跟性格相违背，这两人都有惊人的应对能力。白玉堂只好看展昭，毕竟是一家人，展昭应该能分辨阴侯是说真的，还是只是为了安安他们的心随口搪塞。可问题是，展昭其实也摸不准，阴侯做了100多年的老魔头，镇住了魔宫300多号各色怪人，但是在展昭的心里，他只是个可爱的外公。当夜，展昭和白玉堂回到客房休息，明天早晨要早起一起赶去黑风城，众人还要商量一起进迷城的事儿。 说到迷城，西夏和辽国派进去那群人不知道怎么样了。 展昭趴在床上，拖着下巴问对面床上的白玉堂。白玉堂靠着枕头，微微皱着眉头，似乎有心事儿。 估计凶多吉少。 你还在纠结我外公说的呀？ 这个我还真不担心，我有些担心别的。 哪方面啊？ 你还记不记得阿夏尔说他们是见着轩辕破之后才进了鬼海？ 嗯，被轩辕破撺掇了吗？ 按照原来的计划，回鹘王很有可能会带10几万大军进鬼海去找儿子。 展昭微微的愣了愣，摸下巴。 这个嘛， 到时候岂不是跟20年前邹越他们那次一样，又一次送进去10万人马做杀鬼？ 是啊。 那是巧合，还是轩辕破设计 往里头给杀鬼送人呢？ 邹月提到那些杀鬼完全没有智慧，也无人性，但是这么多年了还是没有灭绝。20年前也是迷城出现，于是邹月搭进去了10万人。20年后又一次迷城出现了，是一个巧合吗？ 那些杀鬼如果没智慧没人控制，那他们的目的是什么？还是说隐藏着一些其他的秘密？ 玄魄这会儿应该还在避风栈道里吧？ 赵普把所有关隘和路口都封死了，估计他是跑不了。 要不然去问他？ 你又不是第一天认识他，他会说实话吗？ 不一定要我们去问他，有一个人去问他，他估计会说的。 你说赵普啊？ 展昭索性翻了个身，盖上被子。 可能是我俩杞人忧天了，赵普应该早就动手了吧？ 除了赵普，还有个更会算计的贺一航，没准这会儿避风客栈已经被赵家军围上了。 而此时，避风客栈门口，老板娘和伙计们打开木门，看着门口将客栈团团围住的宋军，不解：“ 呵，你们要干嘛呀？” 宋军的队伍里，欧阳少征笑眯眯骑着疯丫头走了出来。 哟，老板娘，进去找个朋友行吗？ 哦，原来是先锋官啊。 客栈老板娘一看这架势，猜到估计是来抓人的。西域有规矩，总结一下就是一切赵普说了算。于是老板娘和伙计将大门敞开，那意思您随便搜，想抓谁抓谁，甭客气。欧阳让人进去找了一圈，没一会儿就见轩辕破带着几个随从走了出来。 我家元帅想见你。 轩辕破无奈，只好带着随从跟着欧阳少征去了黑风城。次日清晨，展昭和白玉堂带着天尊和阴侯等赶往黑风城。到了黑风城的城门外，就看到有几辆十分显眼的马车停在城门口，还有一些外族的士兵。展昭和白玉堂对视了一眼，这是来了访客了。众人是起了个早过来的，此时赵普军营之中还是一派早间光景。黑风城军营中士兵在操场中操练，白玉堂和展昭顺着城楼往上走，就看到操场上几万士兵正整齐划一地练着功夫。邹良背着手在操场前方缓缓地踱着步。白玉堂和展昭很喜欢看这种众兵将一起操练的景象，那场面特别震撼。军营之中的这种晨练感觉是任何武林门派的晨练都无法比拟的，无关乎人数或者功夫高低，而是有一种叫士气的东西。邹良见全练得差不多了，就踱步到兵器架子旁边，抽了一根棍子，带着士兵们练棍法。赵家军有几套基本的拳法、棍法、刀法等，都是这几个将领自创的，十分实用，练起来也是行云流水，非常好看。殷侯从城楼上走过的时候，看着下边的场景，眼中有光华流转，似乎带着某种难以言喻的感慨。展昭自然早就注意到殷侯的这种眼神，虽然只是不经意的流露，但怀想一下当年，不知道殷侯会不会偶尔也有一些壮志未酬的感慨呢？毕竟经历过那惊天动地的岁月，百年之后江山没变，但物是人非，应该有无数的遗憾被留了下来。如果再来一次，他们不知道还会不会像当年那样选择。众人走下城楼，从操场一侧走过，就见林业火裹着一件火红的裘皮披风，坐在城楼二楼处靠着一侧的栏杆，身边是一个裹着一样披风的小丫头，正睁大了一双眼睛，好奇地看着下边的士兵们操练。 这就是小林子的妹子吗？ 乌沙大和尚仰着脸看自家徒弟身边的姑娘，蒙着面看不清长相，不过双眼和林业火很像，灵气逼人。林业火也见到众人了， 伸手轻轻戳了戳林月一，指着下边的无沙大师：“ 那个是我师父。” 依依眨了眨眼，瞧无沙大师。林焰火又指了指阴侯和天尊：“ 那两个都是神仙，你以后见到了就叫老祖宗或者老神仙。” 依依乖乖点头，不过还是挺害羞的，躲到了林焰火身后。无沙大师摸着下巴：“ 哎呀，这么老实个丫头啊！” 依依盯着下边众人看着，最后目光落到了阴侯身上，微微歪着头瞧着他。众人也没在意，继续往军帐的方向走。依依伸出手指指着阴侯的背影：“ 那个人 怎么了？ 我见过 啊。”“你不是没出过鬼海吗？怎么见过阴侯？”“ 他在迷城里。”“ 什么？”“ 并不是真人。” 这时身后传来说话的声音，林业火回头就见是邹月。邹月也背着手，边看着下边操练的兵马，边解释：“ 是一尊碎掉的石像而已。”“ 阴侯的石像？” 邹月又看了看阴侯的背影，摇摇头：“ 据我所知，那人应该不是他。”“ 难道是阴王的雕像吗？”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